发苦之感，夜夜在期盼，既凄然又未能。若是没有期盼了怎办？今日世为寒日冷，如何有诗堂？总知你爱不起。 随地听经典，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

然后这个是核心，然后以及这些用户如何帮你带更多的用户。如果是企业掌握了如何让用户去增长和裂变，然后再把握好自己的经营节奏，可能那个资金问题或者团队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可能一系列相对来说会变得更简单一点。 新希望六合董事长刘畅， 其实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创业难守业更难，所以在这样一句古话的熏陶之下，当时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里来接班做这个继承者，其实真的是一个挺不容易的决定。因此在开始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到处去走走，在我们的公司的每一个角落尽可能的去看一下，看一下我即将要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业，和什么样的一些人在一起工作。其实任何的这种国际化是要从信任开始的，是要从了解和理解开始的。大家能够去欣赏同样的音乐，甚至能够去吃同样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达成了最基本的这样一些共识。反过来讲，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用这样一种开放的这样一种态度去拥抱别人的文化。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近日，平安银行召开了2018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平安银行董事长谢永林表示，对公业务的资产结构持续优化中，已经压降表内外资产5000多亿，从而让资源更多投入到零售业务中。另外，零售的下一步将重点升级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今年7月和1到7月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1到7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8%，同比上升1.8个百分点。PM2.5 浓度和 PM10 浓度分别同比下降8.9%和3.9%。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近日发布以“创新铸就健康基业”为主题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研究报告。据了解，该项调研在今年的4月至6月启动，主要通过临床医生调查，以了解医生在医药创新应用和推广方面的作用和态度，同时了解患者的服务需求，对创新性医药的接受和依从程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晴天雨天，969始终在你身边。969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2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2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丰台、海淀在22到31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京东石林峡在20到30度，圣莲山在22到31度，玉渡山在19到29度。接下来听到969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人一天的睡眠达到多长时间才算最好呢？很多人都抱着睡眠是可以补回来的这样的观点，今天通宵玩得太狠了，明天补回来。其实呢，睡眠时间是补不回来的，就像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发现呢，与每天睡8个小时的人相比，每个工作日睡眠时间达到9到10小时的人似乎有更多入睡和睡眠品质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睡眠障碍。总而言之呢，睡眠时间是因人而异的，并无法制定一个绝对的时间。平常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可以参考8个小时左右这个基本睡眠时间值。

大家好，我是齐玉，现在时间8点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换。